我们还是有本事联络，三十八年走过你的国，都能出去旅游，怎么的顺利，我想一定是老天注定，命中人真是要在一起。今晚回到当时遇见你的地毯跳跳舞，你说放着的伴奏要耽误到明天的下午，为什么我的火辣宝贝在这里跟别人共舞，我那么专辑家的门口溜溜走，你坐在我的餐桌喂我一口，记忆中的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我那么专心而你却是在一心而用，这是什么道理，我是那么的爱你，别跟我说是儿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告诉我，你还爱我。 勇敢面对，不会逃避。Go go go， 射出心。

数到满一百，我会送你甜蜜。